准备好了吗？ 一二三，勾选 Magic Hour。 勾选 Be on Trend。Hello， 你好，我是 Wei Wei Ying。 Hello， 你好，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。我的勾选，请你走红毯啊！真的好多人在下面留言，而且没有想到呢，大家真的蛮会猜我的广东话的嘛。 明知道你的广东话，我听了八只耳朵，为什么这些人还可以听得到啊？真的是很厉害嘞，他们。 OK， 其实这个玩法非常简单。这一次我的勾选，请你走红毯呢，我用广东话来说一些祝福语，但是说到后面呢，我讲了一连串的一些祝福语，然后这些听众朋友们呢，你们就猜了过后呢，在下面留言，然后要 tag 你的一个好朋友或者是家人，要写出一个感动人的一个评论呢，我们就选择送那个礼篮给你。像下面呢就有几位朋友他们就评论了，像是这个佩珊，佩珊他就说他想要把这个礼物呢送给他妈妈，因为这些年呢他妈妈都帮他照顾孩子，所以新年呢想要犒赏妈妈，把鱼人生的财富双翅礼篮送给他妈妈作为补身体，这样子啊。 是，而且呢今天是最后一天的游戏啦，如果你错过了今天，你就错过了很多好康，错过了这个鱼人生呢跟这个勾选联合推出的财富双至新春礼篮啊，还有就是呢我们会送你200令吉的红包，所以你今天错过了就没有了哦，也记得把你的 IG 账号设置为 public 啊。 是的，那大家赶快来玩，因为剩下最后的三天，星期三星期四、星期五就截止了啊，反正里面就是有一些冻干桂花枸杞银耳羹啦，燕窝饮啦，爸爸妈妈收到了肯定很开心，赶快去参加吧。 是，守着 GoShen Be On Trend， GoShen Be On Trend。 Hello， 你好，我是 YY 莹莹。刚刚听过的歌曲有来自 Chen 的 Beautiful， 他 Beautiful 的演唱会要来了，将在3月29号下午4点呢在 Zep Kuala Lumpur 开唱啦，想要购票的话可以去到 ticketsyou.com.my。 GoShen Be On Trend。 Hello， 你好，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。 冷知识猜猜猜，花椰菜包菜空心菜 哈， GoShen 猜猜猜，故事猜猜猜，今天我们来猜猜的这个冷知识呢，也是跟昨天的冷知识有一点点关系，那就是气味这件事情。 OK 啊，那大家都知道呢，我们昨天有说到口臭，那有另外一个更加令人害怕的，那就是汗臭味。 OK， 汗臭味，我很讨厌。 呀，汗臭味跟口臭选一个。 汗臭味不要，口臭还 OK。 汗臭味跟脚臭味选一个。 汗臭味，脚臭真的是我不能接受的那一种。 没有，汗臭味跟脚臭味，你选一个不能接受。 不能接受的，脚臭味 是不是？ 脚臭味真的是很像垃圾这样子的，很臭。 没有，我觉得好像发霉的鱼，就很蛤蜊，我很怕有脚油味道的人。 很蛤蜊，我不行。 OK， 我们今天不要聊那么恶心，我们就来聊一下汗臭味。但是汗臭味呢，有些人并不是他真的要的。今天我们来问问大家， okay. 到底所谓的汗臭味，它真正的来源是什么呢？ A 汗水本身。还是 B 呢，我们皮肤的细菌啊分解汗液过造成的一个气味，还是 C 其实是衣服导致的发霉，又或者是 D 呢体温过高。 肯定是 D 体温过高啦，我们为什么会有汗，就是因为我们可能在太阳底下运动，然后气温呢就是非常的高的那一种嘛，导致我们身体体温高的话就会出汗，那出汗的话就会导致你身体有点臭臭这样子咯，所以肯定是 D 体温过高让你流汗就有汗臭味。 那如果体温过高，可是本身汗腺不发达的人就不流汗呢？ 他还是 有的人汗腺不发达的，甚至有人会把汗腺给去除掉的。 他还是有汗臭味，就是可能比较少一点点，可能没有那么发达，但是还是有汗臭味的，还是会出汗的。 还是归功于这个温度本身吗？ 是，我觉得就是底了。还是你有其他答案的话，赶快 WhatsApp 进来，勾选 Cellcom DG 5G 号码0169988889，记得先到勾选到 NY 了解并同意所有的条规以及私人隐私权条例。 你 Cellcom DG prepare 独一无二的 5G 极速体验，点燃激情，尽享全年后高速串流，这就是 Semangka Number Satu。 守着 GoShen Beyond Trend， GoShen Beyond Trend， 我是 Kelly 凯欣，在这里祝大家2026年马力全开，马力十足，好运加码，最重要不做牛马，大家一起 hosi 啦！也祝你们万事 all right， 酷达达。Oh my god， 新年快到，乌拉乌拉，转眼过去，你说下来了，酷达酷达，充满惊喜，听着新年歌曲，想马上回家。和我最爱的家人和朋友相聚 ，Oh now！ 新年千万别拿扫把扫地，财气运气都被你扫出去。初一发脾气，洗头还穿破衣，财神也看不下去。新年见人都要说声恭喜，记得借谁的钱要先还清。初二回娘家。宝贝呀，看看你过得好吗 ？Oh my god， 新年快到，不 点，因为成了黑马，吃不完难感谢大家。今天将会成了什么什么的很好，什么的 OK。 好气吗？快战吗？ 今天就好。新的马年祝福大家，马上这个马上幸福马上发财耶！ 新年的文化要传承下去，那些老祖宗留下的心意。 年高步步高，年少不爱偏袒。 Hello， 你好，我是 YY 莹莹。刚刚听过的歌曲有来自 Triple One Night 的 OMG 新年到。 酷炫 Beyond Trend， Hello， 你好，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。 猜猜猜， 花椰菜、包菜、空心菜，哈！酷炫猜猜猜， 酷炫猜猜猜，今天我们就来猜的啊，是跟有些人可能会有的一个状况，那就是汗臭味有关啊。 OK， 我们就来问大家，到底汗臭味真正的来源是什么呢？四个选项 ：A. 汗水本身，还是 B 呢？皮肤细胞细菌啊分解了汗液过后的味道，又或者是 C 呢？衣服发霉所致，还是 D 体温过高呢？ 我们就来听看这位听众，你猜的是哪里一个 A B C D 呀、啊？ 我觉得哦，这种汗臭味哦是来自那种太阳啦，因为比较晒嘛，所以可能它太阳晒到嘞，然后就是等于那种比较流汗的意思哦，所以我是觉得嘞。答案是 D， 这个体温过高吧，所以是体温过高才会有那种流汗的 啊。他跟我一样的逻辑，就是因为有流汗才会导致有这个汗臭味嘛。如果你没有流汗的话，怎么会有这个汗臭味嘞？ 那你们直接选择汗水本身就好了，为什么要选择体温过高？因为这样不逻辑啊。我们也有生病发过高烧啊，那发高烧的时候我们有汗臭味吗？没有嘛。Right， 那跟温度没关了呀。 有啊，我们发烧的时候也是会流汗嘛。Right？ 如果你一直在那个被窝里面，你就是因为要拱那个汗出来嘛。那个汗，如果你没有去洗澡的话，它还是有那个臭味的。 所以你就应该要选择 A， 汗水本身的味道啊。体温过高只是一个间接因素啊。你发高烧并不会变臭，而是你汗水有在你才变臭。你可能在你可能在温度没有那么高的地方，但是很拱，你流汗，你一直跳那个星星跳啊，这样子跳两百下。 星星跳 你没有跳过咩？ 哇，星星跳，星星人我懂。 星星跳就是那种 star jump 啦， star, 就是你的手这样开成一个米字形这样子来跳跃的。 哦、 看来啊、一天就是没有做运动的啦，小姐。 我很少运动，所以我一定没有这个汗臭味的。 以前我们戏剧学会，如果我们有犯出来什么，要 star jump 200下 星星跳啊，哈， 对啦，然后跑我们的那个礼堂5圈呢、欸。 哇，你什么老师来的那么可怕、欸、，Mr. Dan 没有 ，Mr. Dan Jago Lim， 哦 ，Jago Lim， 那 Jago Lim 还是 Mr. Dan 教出来的学生，你们会不会呢？等下回来再猜一猜吧。 设这个选 Beyond Trend， 勾选 Magic Hour 是由 New Ban 脱裤宝止痛贴为你呈现 ，New Ban 脱裤宝止痛贴易于拉伸，粘度佳，可解肩膀、关节、肌肉疼痛。此广告。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。 牛班牛班， 总有一天你会明白，能够治愈你的从来都不是时间，而是你心里的那股释怀和格局。只要内心不慌乱，连世界都难影响你。你可以消沉，也可以抱怨，甚至可以崩溃，但不能丧失自愈的能力。人生啊，不一定要赢，但绝对不能输给过去的错误。我 Broccoli 李伟俊希望你无论身处何方，陷于何地，都要向下扎根，向上开花，不负生活，也不负自己哦。 猜 猜猜我想要吃什么？ 我猜你要吃火锅，火锅后来个蛋糕，蛋糕后要去公园散步，散步过要回家。 How you know？ 因为勾炫猜猜猜。 我选 Beyond on Trend， Hello， 你好，我是 YY 宁宁。刚刚听过的歌曲有来自小鬼，还有王林凯的《月和星》、《水和鱼》、《我和你》。 勾选 Beyond on Trend， Hello， 你好，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。 勾选猜猜猜，猜的是跟汗臭味有关。 花椰菜、包菜、空心菜，哈！勾选猜猜猜。 勾选猜猜猜，今天我们来猜猜啊，味道这个东西，如果你对味道很敏感的话呢，你应该也很害怕它。 哎，什么味道啊？ 汗臭味 啊，臭臭。 但汗臭味真正的来源到底是什么啊 ？A 就真的是汗水本身的味道，还是 B 呢？我们皮肤细菌分解汗液过后所导致的味道，又、或者是 C 你的衣服本身发霉啦，碰到了汗水就有味道咯。 OK， 还是 D 体温过高就会有汗臭味？ 我们就来听看 Jessie， 你觉得是什么原因？哎， 我觉得呢，汗臭味的真正来源应该是来自 B 皮肤细菌分解汗液，因为呢，通常会发出臭味。味的东西的来源呢，通常都会是细菌。我觉得，因为呢，细菌它是可以变质的，它变质了之后就会变成臭味，就好像口臭也一样，嘴里面的细菌也是会造成口臭。所以呢，我觉得答案是 B。 的确，之前 Broccoli 有分享过，我们口腔为什么会有口臭的味道，是因为呢那个细菌就是在里面，所以导致呢我们有口臭这个东西啦。所以 B 好像是有可能是答案呢。 可是我们的皮肤有那么多的细菌来分解汗液吗？你觉得？ 应该有吧，皮肤里面一定有很多细菌呢、因为我们皮肤里面是有什么红血球啊、白血球啊，还有什么 他们不叫做细菌哦，他们是两回事情哦。 就是一定会有细菌、但是有好的细菌跟坏的细菌。 就好像有人把莹莹，哦，莹莹你是一只猫， 然后 你们是两个本来都不同的东西。 我本来就是猫啊，喵。 是吗？ 喵。 我觉得你可以去喵啊。 什么喵、啊？哎、欸，我摘一下皮肤，可能我就是那个猫猫人了哦，非常的可爱啊。 哦，专业解释的潮语猫猫人嘛。 猫猫人 就是很爱撒娇，然后要得到东西就得到。 是的。 可是今天我想要大家得到这个知识，先说跟刚刚莹莹选择的第一个答案。 汗水本身 体温过高 啊， 是 没有关系， 没有关系。 哎呀， 三句法 A B C 选一个，回来再给你解答吧。 给手机歌选 Beyond Trend， 歌选 Beyond Trend。Hello， 你好，我是 YY 莹莹。刚刚听过的歌曲有来自 N 的画圈。 歌选 Beyond Trend。Hello， 你好，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。 歌选猜猜猜， 花椰菜、包菜、空心菜，哈！歌选猜猜猜， 歌选猜猜猜。今天我们来聊气味呀、同样聊到的，之前有聊到口臭，而今天聊的是汗臭味本身。它到底为什么会那么臭？它的来源是什么呢？有四个选项 ：A. 汗水本身 ；B. 皮肤细菌啊分解了汗液；还是 C 呢？衣服发霉；又或者是 D 体温过高呢？ 哎 ，Before 揭晓答案呢，这里收到一位听众的信息啊，4801，也就是 Alex， 他觉得是 B 吧？为什么他觉得是 B？ 他就说，其实也没有什么原因啦，因为考试的时候我不会题目的答案，通常最长的答案就是对的几率会很高。 你这样子的逻辑也没有错。 我考试的时候真的是这样子去分析的。 我觉得命中率确实挺高的。但现在已经很久没有回校园，我也蛮好奇老师们还不会放这个小心机在上面。 就是长长的答案，然后学生就觉得这个是答案 嘛。但其实是错的。 哦、哎，那今天会不会是错呢？因为目前为止的最多人选择真的是这个 B， 皮肤细菌的分解而汗液的。 我只能说大家真的太单纯了。 哈，不是啊。 不好意思，大家恭喜你们答对了，也就是 B。是的、那为什么是皮肤细菌分解汗液而汗液本身没有关系呢？那其实人类的汗腺分成两个、小汗腺是全身都有，专门是分泌水和盐，几乎没有味道。 OK， 大汗腺呢多数是在我们的腋下，或者是我们的腹部，或者是在我们的腿部，或者是脚那边，所以比较容易有味道。 对， 可是像我们讲的汗液本身是水跟盐、几乎没有味道、而为什么它味道的来源呢？就是我们皮肤上面确实存在一种细菌呢，它们是可以分解我们的那些汗液中的蛋白质或者是脂肪，变成说像是有硫化物，那天有提到的硫化物有那个硫嘛、或者是有些氨酸，或者是一些短的那个脂肪链、它都是那个臭味的来源。而有些人他们天生就比较容易有那个汗臭味，是因为他们这种细菌在皮肤上是比较多，跟他们汗腺比较发达、所以我觉得大家学好这个知识过后呢，以后如果真的闻到一些比已经很注重卫生的朋友、但是又有汗臭味，请你不要去说他， 请体谅他、 可能真的是天生每个人基因是不一样的。 是、所以遇到这 真的汗臭味呢，不要直接跟他说，哎，你很臭哎，你可以婉转的跟他、 啊、婉转一点， 婉转一 点。如果他的卫生可以加强改善，那 OK。可是有些人真的是天生比较容易有味道的， 是体谅体谅他们一下下啦哈。手机勾选 Beyond Trend， 勾选 Magic Hour 是由 New Ban 脱裤宝止痛贴为你呈现 ，New Ban 脱裤宝止痛贴易于拉伸，粘度佳，可解肩膀、关节、肌肉疼痛。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。牛班牛班。